少的风雨里曾经我漂泊，茫茫的岁月里我迷惑，如何去爱，如何被接受。曾经为误解而欢欣，曾经为了解而叹息，层层的冲击里依然是如此的幻想着我的梦。朋友们都说我变成了成熟与陌生的人，茫茫的岁月里我迷惑，如何被爱，如何去接受。再度唱起那首歌，朋友，再度唱起那首歌，也许你还记得，漫漫的路曾经我走过，漫漫的路我在向前走。慢慢的路，我在向前走。